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 Radio 2014。门票通你琴行有售， 上往栋笃村，磁力旺，搞差香港。11月7号、8号、9号、9展3号，撑双往，救你！记得买飞啊！ 门票通你琴行有售。 天天天啊！谢义刚、宋景辉、李伟贤、钱建荣。 Hello， 又是星期一晚天天天南啊，又是我哋三个。 仲有两位嘉宾。 系啊，不过今日咧就讲紧个 topic 都几好嘅，就讲紧赛车啊。是啊，一个即系好专门嘅，好专门嘅玩意啊！我哋尊敬下梁伟强先生，阿强哥，系啊。另外嗰位就阿罗锦文先生 ，Hello， 阿 Pierre 啊，系啦。咁啊，好高兴请到佢哋两位啦。今次请到佢哋分享一下啲赛车嘅经历啦，因为始终唔系人人可以去赛车啊。咁啊，今日都几沉重。 又唔好话沉重嘅，开心系真嘅，即系终于讲咗咁耐嘅嘢，两日就搞掂啦。 系啊，吹水吹咗两年嘅占中，竟然两日就搞掂咗。 系啦， 系啊，咁啊，好似嗰次我哋都有去到啲占中现场啦。系啊，咁啊，琴日射催泪弹嗰时，各位喺边啊？ 催泪弹好多个位置都有射喎， 系啊！琴日射催泪弹嗰时候，其实我啊翻工嘅，系啊，我翻工嘅，咁啊，我都全程攞个手机出嚟睇住直播啦，都嗰下个冲击都好大嘅，真系点解会咁嘅？不过都系嗰句咧，你梁振英射得呢个催泪弹出嚟咧，你就翻唔到转头啊！你仆街啊你！系咯， 边有翻到转头嘅啫？ 唔系啱啊，其实啱噶。即係講翻兩年前，唐英年真係冇困擾我哋嘅。 不過佢不嬲都信唐英年嗰樣嘢。 唐英年真係冇困擾我哋嘅，佢真係會出防務隊嘅，大佬佢真係會出嚟打嘅。 兩年以嚟啊，梁振英終於有一個承諾係兑現到啊！ 終於 有香港中有都要出呢個防暴隊同埋催淚彈嚟對付示威者啊！事實證明咗梁振英終於有一次唔係講大話嘅。 係啊，佢都有講真嘅，不過佢啲嘢部署得耐啲啫，其實佢行咗好耐㗎啦。 都應該係 佢恨咗好耐嘅， 可能自七幾八都係賴住嗰啲咩深圳示威嗰陣時候，已經係咁不停喺度 FF 緊自己。他日登上大位之後，就已經 係啊！他日登上大寶之後，要點樣啊？勵精圖治喺佢眼中啊，咁啊唔緊要嘅，一個人。我按狗冇藥醫嘅，都真 係東京中央銀行嘅職員啦。 所以可能佢成日打電話俾阿邊個叫佢喂，你應承佔中啲嘢快啲實行咯。咁啊變咗我應承出防暴隊嗰啲可以早啲實現喎。 唔出奇啦。 都唔係，要多謝警方拉咗最重要嘅三條，連埋啲器材。冇佢兩個嗌兩咪咧。電視都唔，即係佢哋嗌個咪， 你終於 入翻到屋企， 終於 散水， 終於都唔使俾呢個咁嘅死人民主黨騎劫。 你一個 你拉曬民主黨，哇！拉曬黃李飛飛即刻搞掂。你試下啲黃李飛飛唔係俾人拉咗，你 翻屋企啊！ 嗱，又階段性勝利啊！俾啲掌聲自己，跟住唱兩首 K， 跟住就散會。 香港地鐵會配合大家翻屋企嘅班次嘅，開密啲。 唉，真係搞笑。咁啊，希望各位聽眾即係支持我哋嘅，都係同我哋理念係一致嘅，差唔多嘅都好，真係出去幫幫手，因為出面好多手足咧，依家捱緊底嘢，出面做緊抗爭， 即係有時間又 食飽飯冇嘢做， 落去散步咯， 係啦， 係去遠啲散步咁解啫。 呢個盛宴啊，歡迎各位嚟觀禮。 誒買定水我記住，邊個附近嘅區域？ 唔係水，其實物資好充足嘅，去個現場物資好充足嘅。不過如果自己可以做出翻嚟，做出翻嚟啦，咁真係冇辦法就 是、想盡咧有啲咩無奇不有嘅物資，你覺得認為現場係需要嘅話，即管啊喺你當區就買咗，然之後就帶散步帶出去咯。咁啊，自然大會又唔係大會嘅，自然就會有人幫你接收啦。 因為最緊要我哋呢、這個，即係呢一次嘅事件係最特別，就係冇一個所謂嘅核心。 大會，所謂的大會， 冇所謂大會啊！而家啲所謂大會都喺後面喺度唱水， 俾人架空咗啦。 即係大家都係自發嘅， 即係市民自發。即係早七月嗰排學聯又開始有句新口號啊嘛，即係呢個改變就在於人民，唔希望在於人民，改變始於抗爭。就當初我見佢七月二號喺遮打道嗰五百一十一條友喺度嗌嘅時候，我都以為佢喺度鳩烏嘅，咁點知咧？即係估唔到啊！兩三個月之後，竟然發展到真係一個希望，真係在於人民啦，人民自己當家作主。咁我哋真係遍地開花啦！即係由金鐘佔到中環，中環佔到銅鑼灣，銅鑼灣我入咗旺角。 旺角 係啊！ 即係用咗啊無匪嗰種嘢咯喎。 係啊！ 敵進我就 敵進我退， 係啊！敵退我進，係 啦。 即係有時都要偷下啲 無匪啲。其實琴日去銅鑼灣都係㗎，即係喺銅鑼灣發生咗啲插曲，就係發覺原來個地形係相當之難守嘅。係啊，你前面一條大路英皇道，咁啊前邊有鵝鶴頸橋啊殺緊啊，後邊又到去邊咧？咁啊，其實條路真係好難守嘅。咁啊，都係嗰句啦，最攞命就驚佢喺啲淮街摘紅薯出嚟嘅啫。咁啊，所以咧都系要摆啲侧击摆喺通角度，咁就冇事啦。咁啊，其实超额完成咗嘅，本身谂住个目标咧就去到顶到今朝八点嘅啫。啊，点不知而家咧都继续喺度遍地开花噶。 冇计啊！阿习总唔揽佢啊嘛，依家系撑你，我唔系揽你啊嘛，呢单嘢。 唔系，好似话阿六八九请示上去话要武力制压啊嘛。 你系习总。 跟住集中話唔係啊嘛， 我啱啱早幾日先同呢個台灣統派團體就 唔係其實啱㗎，即係你講嚟講去就係嗰個一國兩制個問題，你一國兩制就係諗住喺香港做個樣出嚟，跟住俾台灣睇㗎嘛。 仲呃鳩台灣班咁樣有上當， 咁你咪諗下，屌你乜台灣而家睇到我原來一個兩隻梗咁樣嘅， 仆街！ 我話阿共仔就信唔過㗎啦。 再唔再遠啲啊？之前啊，習總都話自己係只啱啱瞓醒嘅獅子食素嘅，嗰頭嚟開齋，仆街跟住。唔係吧，大佬你唔搞我啦！即係我係習總， 你咪諗下獅子點會食素咯？ 係咯。 獅子怎會吃素的？ 你獅子是有問題 的，你只是呃隻鬼吃豆腐的。 吃素的獅子長不出毛的嘛， 是 沒毛獅子，那些是獅子， 所以就買 LV 穿衫咯。你買啲 LV 啊，啲名牌啊， 包到自己成身。 但是 LV 不是皮來的， LV 不是皮 嚟嘅咩 ？LV 唔系皮嚟嘅 ，LV 嗰个质地咧系人造皮嚟嘅，佢唔系真皮嚟嘅。你唔好以为你几千蚊买咁 LV 手袋系真皮。 几千蚊买到 LV 而家？ 唔系，嗰只几千蚊买只 LV 银包都唔系真皮噶 ，LV 嗰只系人造皮嚟噶，唔系皮嚟嘅。 我错，我冇买啫。 不过佢系有一定重量嘅，即系佢嘅拉力系好嘅，即系个插曲就系你去伊拉克运金条嘅时候，一定要搵 LV 袋装嘅。如果唔系咧，啲金会跌 Q 晒出嚟嘅。 好，我哋翻翻正题先。 系啦， 系啦，讲翻有冇侨务报告呢期？ 侨务报告嚟紧啊，国庆咯，系不过国庆啊，声明系十月十号啊，系啊，后日嗰个唔系，后日嗰个唔系国庆嚟嘅。 神舟四号嗰几时啊？十月 十八号， 十月八号， 七号八 号，七号定八号啊？ 七號應該七號， 因為八號開始其實有好多呢個回國團係各個大小橋團都準備呢、這個拿行李翻台灣噶咯。 係啊， 咁所以正常我記得應該係七號，七號都係例牌啦， 都係例牌呢個麗閣村君老海鮮酒家啦，呢、這個非常之名眼嘅酒家啦，就講過啦。神州擺咁多鑊未執得嘅咁犀利， 神州呢個國慶之酒真係。 是神州呢個國慶之酒係好㗎，你知唔知啊？睇我哋神州社擺國慶嘅酒樓咧，通常擺親咧都會 擺完之後就會執笠㗎啦， 都係死於非命嘅。 試過有一次就係落咗訂去買咗飛都好啦，嗰間嘢都會 係啊， 係啊， 撐 住 最勁都係嗰次。 即係證明呢間嘢命硬。 是的，你這神州社猛鬼煩 講這些 是的，接下來國慶啦，都今年都好像應該都不會大搞， 今年都是阿公做禮拜， 都是正正常常有個酒會， 有個大會， 有個大 會就是禮拜就是國慶之前的第最後一個禮拜日， 是的， 大會就正日當日啦，十號， 是的，是的， 但是都是有貼就有說有say，冇貼就 有貼， 揾個有貼嘅朋友帶你入去咯。 係咯，係咯，咁啊都幾好嘅，呢啲幾開心嘅日子嚟嘅，話曬 普天同慶啊嘛，年年幾廿年都係咁講啦。雙十國慶一個普天同慶嘅日子， 誒都有個值得慶祝嘅就係十一終於斐慶冇得放煙花。 係啦，今日啊康文署今日啊好啊又宣布咗啦，呢個十月一號嘅斐慶煙花匯演取消。 好嘢， 唔係嘅，其實我哋琴日傾個目標都係㗎，即係你講十月一號點樣去搞佢，點樣去飲，係主力係搞佢嗰啲位 置。搞完啦咁，唔係，但係唔代表我哋可以收工㗎。 搞完唔代表要收工㗎喎， 唔可以收工。 應該有啲更加深層次嘅嘢，就係搞撚到啲自由行搭唔到飛機。 自由行搭唔到飛機， 佢唔拍得罪香港人啊嘛，佢淨係拍得罪大陸人嘅啫嘛。好啊，依家佔曬佢啲車搭唔到，等啲自由行搭唔到飛機就。 唔使㗎，你而家睇地鐵都嗰班劫佬都冇曬啦。其實佢共產黨最忌就係呢個咩城柱會翻咗上去啊嘛，佢應該即日封冚。截曬嗰啲 係啊！我喺網上面睇都係噶，嚟近呢一個禮拜，即係之前一個禮拜，成個廣東省在地所有有線網絡、所有香港新聞已經全部屏蔽曬㗎啦。所以係根本唔知道你發生咩事。 點解你見其實而家粗普通話人士喺香港行街嚟，就應該啲死剩種嚟嘅，即係想以前嗰。即係之前嚟得到嘅， 即係將證未過期 啦。一係就深圳， 但係佢係咪仲有冇仲有冇旅行團嚟？ 呢個你真係要揾翻入境處去查查喎。我哋 算啦，我揾佢，佢點會答我？ 就琴晚嘅信息咧，就喺某個電視台嗰度出現過。 嚇！ 嗰個出現咧就話我哋熱烈慶祝。十一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大陸有幾個台？ 即係 即係香港萬人慶祝 啊！萬人慶祝！ 即係我哋喺度搞緊佔中 party， 你就喺度斷章取義，就影嗰幅相話我哋萬人慶祝，即係 沒有最無恥之後更加無恥嘅啫。 即係同民建聯鬥面皮友咯， 唔算啦。咁嗰啲團體嗰啲生存根本就係無恥噶嘛。 都唔係啊，而家都仲有幾個鐘去睇下黑鬼總統有咩講嘅。其實我哋嗰十萬人簽署到， 係啊，我哋 一日爆咗喎，好誇張喎。 係啊，以前啲議題都要揾人成個禮拜先， 都得咗兩萬都冇啊。 即係啱啱俾人推嘅時候簽咗六千幾，點知一晚推爆咗十四萬幾啦！我今朝早睇嘅時候， 14萬啦，已經終於我哋 係啊，睇下奧巴馬總統有咩回應啦？ 只是白宮嘅發言人，唔知今次。 但好似我哋好似我哋中華民國總統回應咗咯喎。 佢咩？ 係啊，我哋馬總統回應咗咯喎。我哋馬總統連埋呢個陸委會已經回應咗咯喎。關於香港呢單嘢，馬總統嘅意思就係即係建言港府就應該尊重人民嘅合理期望同埋要求喎， 咁唔係啊！你匪共電視台都成日話要緝拿佔中嘅幕後黑手，咪即係捉到梁振英咯？ 係啊， 緝拿佔中嘅幕後真兇，咁咪即係八九咯。 佢係最大嘅推動力， 係咯， 係咯， 係咪最大嫌疑犯？ 係咯， 背後發功嗰個咧，就係佢嚟嘅。 其實啲人都係陰謀論講緊嘅，陰謀論講緊係阿梁振英係一定要。要靠呢單嘢去做佢所諗嘅嘢，所以佢諗嘅嘢，佢哋將件事一發展落去，一個狀況一失控，差佬平唔到亂，佢就可以大條道理出解放軍，跟住廿三條噶啦嘛。 係啊，佢想出解放軍嘅，不過佢老豆即係我老細，你佢老細係我撐你啫，我唔係攬你啊，大佬點做啊？ 即係你出得解放軍就係，即係琴日嗰張圖啫嘛，琴日嗰張圖瘋傳話嗰張裝甲車過緊西水，我真係幾想佢係堅嘅，你知唔知啊？我幾想佢係堅嘅，你一堅咗，你一派裝甲車，如果啲人係堅嘅，咁啊搞掂噶啦，一國兩制已死噶啦，話俾你聽。 佢有部署嘅，聽日派啲司機去探下路，香港啲路點行，我覺得絕對會做呢件事嘅，即係平時有啲軍車啊、FV 啊、奧迪啊、 石志。 FV 所 有 FV 的都是有的，有的很有趣的。 FV 那些車通常都是就 Elfen 要是就奧迪，是這兩間廠的，就是那班友仔揸的，就是來探路。我覺得就有些情況下就是都啱嘅，佢熟悉個地形，想去打地面戰嗰陣時情況係點嘅？但係 唔係佢好誇下海口㗎，佢話只要一落 order， 深圳一過關60分鐘內就過到你全香港個 point 啊嘛。 即係佢都知㗎啦，你去落上水揸車60分鐘都去到全香港個 point 㗎啦，咩奇啫？ 佢 set 咗 GPS， 盲你都識行㗎啦。 唔係就係咯， 咁幾大啫？ 其實一可以自動導航喎，其實好大嘅啫。 set 咗 GPS， 盲你都識行。 六十分鐘。 不過唔知個自動導航係咪山寨版啦？ 北斗衛星導航你睇下有邊個？ 點樣先？原來佢傳翻嚟。踩歪我，真系。 好，我哋讲翻今晚嘅正题先。 今晚嘅正题，我哋讲紧，即系讲紧啦。第一节都系讲紧呢个桥布啦，呢个桥布。 系喎，就系普罗兹有嗰 边。普罗兹有好似有啲消息喎，因为嗱，鉴于咧就呢个最新消息嚟嘅，鉴于呢个近来即系占中呢样嘢沸沸扬扬啦，咁啊大家都喺出边打紧仗啦，所以咧就有一个不幸嘅消息啦，就系本身听晚原定喺听晚举行嘅郁文生日会咧。就要取消啦。 咁費用點算啊？ 啊，費用咧就好簡單，我哋好均真嘅，即係我哋通常就入就報名，跟住就入數，跟住就攞入數字噶嘛。跟住就叫你回傳翻嚟俾我哋普羅政治局。咁我就我哋普羅政治局睇咗你就確認你個名單啦。咁都係嗰句嘅啫，都係會退錢嘅。係啦，錢咧就係各位入咗幾多咧，都會原價退翻俾各位嘅。係啦，咁因為鑑於呢個形勢啦，都唔係應該咁 即係歌舞升平咧， 咁開心啦，即係慶祝生日，其實冇咩好慶祝嘅啫。我不嬲都咁講，十一號慶祝咩啫？ 鬱文自己都咁講， 唔係啦，十一號慶祝咩啫？呢咁悲傷嘅日子， 唔係咯， 你反攻大陸又唔同，嗱反攻大陸完成又唔同，係啦， 好。 咁啊，原額退還， 原額退還噶嘛？希望各位又可以咩啦？ 走行中啊，散步嘅時候 買物資都要啲資金營運嘅。 不過好似鍾敏琴日去到旺角都唔係去到金鐘都領咗嘢喎。 金鐘好似話係中咗掟催淚彈嘅時候走避啊！一個佢一嚟又俾呢個催淚氣體又攻到隻眼啦，咁啊鍾敏本身佢眼都 唔係幾好啊， 唔係幾好，同阿謝公都同病相連啦。 係啊， 咪講下防禦催淚氣體係咩要點啊？不如 喂，防禦催淚氣體啊，其實冇咩嘅喎。嗱，佢係一個氣化嘅物質嚟嘅，係啊，佢係一個氣化物質嚟嘅。咁咧，我中過催淚彈嘅，中過催淚彈其實個感覺咧就咩咧，即係阿麥生講得好啱嘅，好傳神嘅呢句，係啦，中咗催淚彈咧，塊面咧就好似喺塊面度搽辣椒醬咁，係啦，喺塊面搽辣椒醬咁，係啊，咁但係基本上咧，揾啲水沖下佢啊，拍下佢咧，5至10分鐘咧，個因人而異啦嚇，你新陳代謝快嘅，可能5分鐘已經冇事，係啦，咁啊，最緊要就唔好俾佢入到眼，同埋唔好俾佢入到呼吸系統，係啦， 忍住到氣， 因為你其實你一吸落去嗰下咧。其實是已經係攻到你，攻到你，佢係叫你刺鼻就導致你嗰個分泌，啲淚水啊、體液啊、啲鼻涕啊、口水啊，全部就一次過湧曬出嚟。咁基本上就係你吸咗落去，你意識到自己啊吸咗落去啦，你就有你冇理啊，將你可以攞嘅口水攞曬出嚟， 可以滲嘅鼻涕滲曬 出嚟。 可以抹嘅， 有汗嘅就抹曬佢，跟住揾水洗面，坐低休息一下，係啦，基本上5至10分鐘就藥到病除，乜事都冇，係啦。咁你話嗰啲氣體有冇害咧？我話冇害，你都唔信啦，係嘛？ 你懂的。 我話冇害，你都唔信啦，係嘛？ 有咩防禦設施咁樣啊？最簡便嘅咧， 最簡便其實就係眼罩咯。 眼罩咯，毛巾啊， 眼罩毛巾就最好濕水。咁但係其實基本上好簡單嘅啫，大家唔怕熱咧，其實買個 N95 搞掂嘅。 其實咁如果不如我重氣啲買個工業用口罩都得嘅喎，其實。 咁但係個問題，你嗰個棉芯你要換咯。 咁你都唔會長期用㗎啦， 你個棉芯要換啊嘛。咁其實好簡單，你10蚊個五金鋪買個 N95 咪最方便㗎啦，最方便㗎啦，一粒落去沙士咁樣一粒落去。 我係啊， 擋鞋上身。 係啊，因為你外科口罩就淨係擋到嗰下㗎啫嘛。咁你買 N95 咯，N95就直情即係 N95 個最犀利嘅就係佢可以個密度可以擋到嗰啲微粒啊，係啊，可以擋到嗰啲微粒啊。 係啦，咁你外科就係嗰啖氣啫，但你仲聞到氣味噶嘛 ？N 九唔係隔曬你嗰啲灰塵微粒，係啊，所以係 N 九唔係 OK 嘅，但係可能咁樣講一講，嗰啲 N 九唔係氣價嘅。 但係你買斷市喎， 係啊，沙士嗰時咁 ，N 九冇啊， 工業口罩咯，戴咁啲 爆啊，大班個倉， 係喎。大班個倉， 大班個倉， 唔使大班個倉啦，吹燒個倉啦，吹燒開藥房啊嘛而家， 唔係拍 wing 咩？嚇，唔係拍緊咩？ 係、哎、人哋做生意，你明幾多啊？ 你識條春咩？ 真係啊！人哋做生意，你明幾多啊？ 真係睇唔透。 真係啊！真係人哋兩父子同科搞咁多嘢，你真係。你拍啲戲出嚟都 OK 噶嘛，好睇噶嘛，系啊！你有冇谂过会人體爆炸？屌你！ 唉，所以话 有錢追燒，冇錢追燒嘛，系嘛？ 我哋好，我哋讲翻今日另外一个主题， 嗰个 澳门嘅赛车， 澳门赛车，哇！呢个真系经典啫。 但澳门赛车其实几时开始咧？第一场， 第一年举办系几时？ 系咯， 应该就系52年。 差不多是那段 時間， 很早期的， 就是1952年的時候。 是不是其實是這個葡國人想出來還是怎樣的？ 並不是 因 為呢，就香港賽車會就在1952年就開始成立了這個香港賽車會。香港賽車會呢，就是多數那時候呢，就是很多那些英籍的公務員那樣的，那時候就對於汽車運動呢就比較即是有興趣啊，嗰樣嘢。於是乎呢就係、是、有志之士啊，嗰樣嘢呢就係、是、去成立個會，大家玩下車啊咁啊。羅生啊， 其實早期呢個個都係專業人士，好似建築師啊、醫生啊、會計師啊， 即係有錢咁 啊，公務員啊、啲鬼佬啊，喺香港即係住落咗，都係希望推動嗰個汽車運動，咁見唔見到澳門又有條咁嘅路，咁有挑戰性。 我又覺得奇啦，咁如果係香港，點解唔喺香港揾條搞嘅咧？ 不嬲，香港政府你話早期有冇咁嘅意識，可能未有。後期就話呢啲咁嘅危險嘅運動就唔係好贊成，咁變咗咧推動汽車運動咧，都係唯一嘅地方係澳門。 大概講緊喎，即係澳門嗰條賽道真係好有挑戰性。 你睇翻啲舊片咧，52年打後嘅嗰條路咧係好爛，冇乜圍欄嚇，係、根本有泥路啊，有柏油路啊， 即係挖泥嚟嘅咯。 可以話一半係咁噶。咁但係咧，車性能又冇咁犀利，但係真正個個係搏曬老命去揸，咁啊真係係好刺激嘅。 跑技 嚇。 是啊，真的，其實真的要技術的，都係你嗰條胎，你嗰條胎走咩地都不同玩法啦。 你如果睇翻以前啲片，係咪香雞胎嚟嘅啫嘛？ 唔係， 高棟棟啊嘛，你知嚇，都係咁揸噶嘛。 仲係香雞胎，即係最緊要係人嘅質素唔係裝備啊！真係。 嗰陣時最早期多數都係牙膠賽，去玩。就冇話咁即係職業性啊，去比較咁，大家都係用翻好普通嘅跑車仔嗰啲 M 字仔啊， 即係一條腸仔有四個碌嗰只啊， 都唔係啊，即係嗰陣時即係譬如啲參扶，即係嗰啲叫做參扶，即係嘅海船牌啊嗰啲，即係好即係 都係英國車嚟喎， 英國車， 即係多數嗰陣時係嗰啲車啦，咁就嗰、那個。原本喺街玩嗰啲 sport car 嗰啲拎去拎去嗰陣時玩，之後先至再有嗰啲俗語所謂啲雪卡型嗰啲， 係咯係咯， 有四個碌突出嚟啊嗰啲嗰啲。 嗰啲相啊，嗰陣時我前嗰排喺澳門 賽車館， 係咯，啊！如果大家有興趣睇車咧，你可以去澳門賽車博物館，都唔使錢嘅。 系啊，好似有条扶手梯行上去 落啊， 落 入去。总之你去到嗰个位好得意嘅，门口有间餐厅系专做强国人生意嘅，你唔好怀疑你哋去错地方，啱嘅。嗰间餐厅系专做强国人生意嘅，咁你继续向附近有个入口，你系见到啲系 非華語的保安好得意嘅，全部都是不識講華語的，你係同你講 down step 係啦，咁你沿住落去咧，佢就問你你買唔買紅酒券嘅，因為有啲事，因為紅酒博物館同賽車博物館係一起嘅，佢就問你你俾唔俾$15買一張試酒券？你話唔買得噶啦，唔買咁你就直接賽車博物館就睇得噶啦。 OK， 係啦。 但係以前啊嗰、那個啊我記錯咗喎，喺嗰度上嗰個叫澳門博物館啊， 澳門博物館搬咗去大坑巴啦， 係啊搬咗去大坑巴係啦，咁以前山頂上去嗰度係咩？ 山頂不嬲都重山嘅啫，哦唔係你講邊個山頂先？如果講少少 炮台嗰度咧，重山炮台， 重山炮哦唔係大三巴上去有炮台嘅， 係啦係啦係啦， 重山係有支燈塔嘅，有幾支炮仔嘅， 哦應該係大三巴上去個炮台啊， 有嘅大三巴嗰日，即總之你唔入澳門博物館，沿住。執少少，即係你去到嗰方向轉轉右上斜路，係有兩支炮俾你嘅。 係啦，係啦。我記得嗰度好似有間博物館。 有依有兩間咯，一個就係大三巴嘅歷史博物館，一個就是澳門嘅博物館咯。 O K， 係啦，好，我哋入翻。 好啊，跟住我驚啲人去錯啫，係啊， 驚都唔驚嘅，澳門咁細嘅。 個賽車博物館有冇啲咩特別？ 相係咪？交俾 係啊，好似有相喎。 係咯，係啦。係嘛，佢哋好撳啲相嚟睇下。 其實個賽車博物館咧，係有好多以往澳門跑車嘅資料 展下咯。 啊，所有 車神咯， 係以前嘅喺無線電視錄影嗰啲錄影帶都有嘅。 啊！呢、這個就係、是，誒，阿強哥點解出事喎？呢、這個 啊， 強哥點解出事？ 羅生都有啊，羅生係第五。 哦。 啊，第五係羅生。 你個表 係喎，係 喎。啊， 呢個係咩杯嚟㗎？呢個？ 依個就係樂富門杯。 哦。 樂富門越野賽。 哦。 真係越野賽嗰陣時有。 越野賽。 越野。又係同一條路嚟㗎。 全港九去曬嘅。 唔係嗰個，啊呢個香港嘅。 香港嘅。 哦。 啊，香港嘅。 點樣行啊？點樣行啊？嗰個路線，如果你香港樂富門嗰個越野賽路線。 路線。就差不多很多路段啦，分開很多路段。嗰陣時10,020多個路段嘅， 跑夜晚㗎， 係跑夜晚㗎， 跑夜晚。 咁啲好似真係 Wally 咁嘅喎， 係咯 ，Wally 根本就係 Wally 嚟噶嘛。 哦， 其實以前咧，樂富門啲越野賽車嗰個路段咧，多數用係嗰啲我哋叫 close circuit 嗰水塘路。 哦， 水塘路咧唔俾任何人入去噶嘛。 係啊係啊。 佢係啱啱咧就係、是、我哋早期咧有香港賽車會， 哦、 有警察嘅賽車會， 嗯、 有英軍嘅軍部嘅賽車會， 嗯、 變咗係攞嗰啲係封咗路嘅地方係方便好多。嚇、啊！一開門嘅話咧，我哋喺入邊鬥啦。 哦。 所以喺嗰度咧係好多人咧唔到入去睇嘅。但是呢作為賽車手就好好玩嘅，好挑戰嘅。 唔係要行都得嘅， 好似話嗰陣時曾經跑過一段係以前昂船洲軍營嗰啲路嚟噶嘛。 哦，嗰陣時昂船洲我哋未跑過，因為昂船洲未填平嘅。 係啊係啊。 未填平就變咗我哋冇過到去昂船洲度玩。 Okay. 但係就好多英軍嘅禁區啊，佢、 啊、 駐守嘅地方都會開埋俾我哋玩。 OK。 咁因為嗰陣時咧就係三度地方去合作，英軍賽車會、警察賽車會、 嗯、我哋 香港賽車會，變咗大家三度去研究咗咁長係跑點跑點跑，咁變 大家會坐埋一齊嚟傾下個路線啊，規劃下點樣。 冇錯。 哦，但係嗰時揸架 Fiat 200 快二， 嗰時揸架快二。哇！快意，我聽過我老豆講過，我老豆當年都係揸架快意火柴盒， 快意火柴盒應該係124嗰啲， 係啊，同埋揸架快意火柴盒同某一個電影明星嘅賽車，跟住即係嗰陣時，我爸爸喺呢個邵氏揸車嘅， 邵氏片 場係啊，咁啊。幫阿李大道揸車嘅以前，係、oh. 啊，咁佢話同嗰個明星係啊攣個車，嗰、那個明星就係王子啊，佢啊揸架 MG， 係啊，咁啊同阿爸嗰架 Fiat 火柴盒攣，佢話點贏咗喎？攞架 Fiat 攣人嚟架 MG 喎， 嗰陣時清水灣道好好玩噶，清水灣道。有大斜路，又有彎，有成。 係咯。咁啊，強哥呢幅相第三嗰個應該係你係嘛？ 係啊。 季軍嗰、那個。 第三嗰個 係。係啊，季軍嗰個係你啦係嘛？ 第二嗰個就是爾冬升。 哦，第二嗰個爾冬升哦。 第一嗰個就阿抄屎關兆昌先生。 關兆昌。哦。 但嗰陣時唔係，算冇嘢。 女米高心難 嗰時揸揸力勁啲係 Lancer Turbo 啊 ，Lancer Turbo Lancer 真係即係三零 Lancer 啦，係啊，係啦，都係揸三零多我 覺得。喺澳門試，除咗揸過一次 OPPO 同埋揸過一次寶馬之外，其餘多數都冚棒三零多。 係咪因為 sponsor 嘅問題咧？ 係因為我老細係三零老細。 即係你係成龍啲 friend， 你係成龍啲 f r i 我揸三零嗰時候，成龍仲未買到三零堆。咁就頭先係早一場，依家依個咧就係下一場啊，兩場噶啦。 哦， 咁就嗰陣時啦，除咗你睇到係福特兩架 CAP 三千之外咧， 哦，佳利即係 CAP 嚇，佳利即係 CAP。 哦， 個 CAP 三千同我哋啲二千已經嘅爭咁爭埋嘅啦。 但係嗰時冇分嘅咩？即係嗰個 CC 嗰個數量。 佢依家咧，因為依一場賽車裏邊咧。就是新南美集團裏面所有佢賣嘅車 ，OK， 哦， 所以咧就佢依扎嗱，譬如寶馬又是新南美噶嘛，三菱啊、福特啲冚唪唥新南美啲車， 係啦， 咁佢我集團所賣嘅車，我嚟搞一個杯賽， 但係而家好似唔係咯， 而家 寶馬唔係新南美咯， 都係新南美，新南美咁到彎完頭佢就。我自己自負盈虧，我做你條僆冇緊要，但係我咧就自負盈虧多。 OK， Ford 仲係咪啊 ？Ford 依家唔係啦 ，Ford 唔係 ，Ford 好似俾皇冠喎。 係啊，係 啊 ，Ford 好似俾皇冠喎。我前排做嘢去皇冠窗嗰啲地方做都有 Ford 整 喎。 係啊 ，Ford 啊 ，Land Rover 都喺嗰度整咯。係啊，但係三菱就2000 CC 嘅當年。 當年2000cc嗰只， 哇咁 OK 喎，都起碼碾贏寶馬先啦。 食住最快嗰個寶馬啦， 係咯， 啊最快嗰啲寶馬冚唪唥喺我哋下邊咧，即係守住嗰個位就變咗。 但係而家五二八反而唔夠個三二三嚟啊！ 五二八比較頓啫，少。 係啊，因為佢始終係嗰啲行政好啫。 同埋咧有陣時賽車嘅咧就好多時 power to weight 啊。 哦， 即是你的 重 量和那個馬力去大家除一除上來變成一架五系就是舒適過個三系， 是啊，是啊，但其實五系應該車身會重過三系， 是盡 量會重過三系， 因為不是一架車吧，你五系就帶過三系， 同埋靈活性啊，嗰樣嘢你都係唔夠三米咁靈活。 呢個好似係啊，係啊 ，Pierre 喎， 係啊， 第一名嗰個，係啊，因為又翻上一高啊， 高上加高啦，企 係咯， 企凳仔第一位。 係咯，張相啊，1977年嘅啦， 1977年，呢個又係嗰個杯， 嗰個葡國杯， 葡國杯，哦， 後邊嗰架車就我話寶馬啦 ，OK， 啊，銀色嗰架， 係咯。喂，真係嗰陣時應該係三幾多啊？呢架三？ 呢架係2002。 2002哦，2002。 即係早過三。 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再前一款， 再前一 款。我依家仲有嘅喺街，我見到㗎。 啊，香港得兩架㗎咋？ 係啊，仲有㗎。 老爺車㗎啦。 係啊，仲有㗎，我見到我見過㗎。佢因為佢擺我屋企附近嗰個停車場㗎咋，我成日見到佢㗎。係啊。但係呢啲即係2002咁，但係佢個 CC 係幾多？ 佢個 CC 都係2000cc， 都係2000cc。哇，都咁，但係佢好細架嘅啫喎。 好靈活， 好靈活。 即係等於而家新寶馬嘅話咧，佢出個 Two Series。 Two Series 係啊 ，Two 都好耐冇出過啦。 好耐冇出啦，佢就出三， 跟住出三五。我最中意嗰個寶馬咧，就係十幾廿年前嗰部850。蛋燈嗰部咧，蛋燈嗰部咧冇啦，得一部跟住玩完啦。 係啊，呢張相阿強哥係咪呢個賽後去慶祝？ 係啊， 嗰時擺曬啲獎杯喺度 等咗喺度嗰啲慶功宴啦。咁就最邊著西裝嗰個就係麥生啦，就係我哋嘅贊助商啦。 哦， 咁就。著藍衫嗰個就係我拍檔好多年嗰個黃油坤先生啦， 嚇、 咁就另外一個就叫肥 B 啦，嚇、咁就係嗰次就係夾新南美杯裏邊就三四五六位咁喺嗰一場賽車裏邊嘅拍檔啦。 O K， 嗯， 哦， 呢張咧就係我同黃猷君開始玩車嗰陣時啦。 哦，嗰陣時就啱啱出咯。喂，呢啲啲車以前澳門好多嘅喎，依家好似冇曬。 冇啦，邊啲屋嘅話咧，有段時間澳門咧係俾你 租 酒店租埋車俾你玩， 租埋車俾你玩，係啦 ，one day drive 咁樣嘅。 係啦，係啦，係啊，係啊。我以前阿僆仔嗰陣，澳門成日見呢啲車噶嘛， 係啊， 即係通常係俾你就個譬如個牌租俾你咁樣周圍走噶嘛，係啦。 等於自駕遊， 係啦，冇錯， 係啦，好唔好揸嘅成嗰啲車， 好玩， 好玩。 但係咁你澳門咁細，而且你邊啲又靈活，係好玩嘅。 但係冇複合體噶嘛， 啊冇， 冇複合體，係啦，冇複合體噶嘛，即係好似 golf car 咁。 佢係曲把仔機， 係啊，曲把仔機， 曲把機底盤冚埋曲把仔，只係就方便你哋上落啊，或者做嘢啫。根本就是一個曲把， 即係佢冚個殼就冚個。 哇！我真係揸過一次 Mini 曲把，真係嗰啲真係唔係講笑嘅啫，真係嗰啲真係唔係講笑嘅啫，真係冇風流泰嘅車係。我咧冇風流泰啫，佢你所有嘅行車嘅重量全部反映一個泰盤身上，哇！你真係攞命。 咁講開又講風流泰係咪日本仔發明嘅咧？ 都唔係。 我就係 據我知咧，就係美國佬嘅，佢係仲係舒適，純粹係講即係講揸車講 comfort 咁但係你話係賽車風和泰咧，覺得係冇乜感覺啊！你反而冇風和泰嘅話，你 feel 到嘅話，好似你係個路面感，個路面感覺係你兩手兩腳咁樣嘅。 係啊，即係我老豆揸穩食車啊嘛！我老豆講㗎，呢個本世紀三大發明。風油太排第一位㗎啦！哇，大佬你揸住架24吨咁樣，你冇風油太，你點扭啊頭太啊？點扭啊真係！ 我僆仔睇嗰啲巴士書咧，舊陣時未有風油太嗰時，嗰啲 即係扎行冇馬， 轉個急彎嗰時啊，個司機唔夠力，要揾啲人幫拖喺隔離，咁樣幫佢擁頭太。 所以佢槓桿原理冇風油太嗰啲盤帶特別大，佢變咗個槓桿原理就大啲，咁樣係嘛？咁啊，倒翻转头，如果嗰阵时以我自己嚟计咧，高性能车或者系开快车嗰样嘢咧，有挡风油带我仲惊添。 系啊， 唔准 啊，感觉唔到啊， 太轻啦， 系啊， 冇感。 嗱，旧阵时咧就有一款车咧，就康打嚟嘅。 哦， 咁佢有一个叫做速度感应风油带。 哇！ 你的速度，如果你越快的呢，它就越減低冇咗風油泰的作用。 Okay. 但是你慢呢就俾到風油泰你種泊位啊、領泰啊嗰樣嘢，好輕強嘅，咁可以用到。但是你越快呢，它就感應就將你嗰個風油泰減低咗，變咗你有翻個質感路面嗰個貼路性能喺度。咁佢依個設計啊，應該係好嘅。 是啊、 但是我次次咧就俾依個系統啊嚇驚咗。 哦，你轉換唔到突然間。 難啊 嘛。唔係，開好快佢俾到嗰個質感你。 嗯。 但係你有陣時倒彎要收車得俾。或者咩先？佢突然間嗰陣時嚟咗個唐風油帶喎， 嚟咗啦！嗰下就即刻。 咁你會飆唔飆汗啦？係啊，你速度慢咗， 即係唐太無啦啦， 一得鼻咧，你想有質感咁擠入去啦。突然間嗰陣時嚟風油帶啦，哇！你嗱驚唔驚啦？ 即係嚇到 啦， 又係啦，即係本來諗住擠住過去，點解一扭就嘭一聲？ 所以而家就冇咗呢個功能啦。 嗱，依家都冇咗依樣嘢啦。嗰陣時有依樣嘢啫， 但係康打有啲車，依家又玩電態喎，好恐怖呢樣嘢係。呢個電態又好恐怖， 冇電啫嘛，好大件事。 呢個電態一冇電就成架車， 聽你好似都講過有啲關於電。 係啊，嗰時同個 friend 去試車，有佢即係嗰只康打一隻 CF7 啊，係啊，就係行電態噶嘛，咁架車幾靚仔嘅烏拉羅版，咁啊幾靚仔，但係揸落去點樣知又係嗰種問題咯？一揸快架車冇電，就鎖太啦。 有陣時緊都好過輕噶， 係啊， 緊都好過輕。 但係我知以前即係啲英國車係比較緊啲噶嘛，狀態。 嗰陣時英國車咧就即係倒翻轉頭響嗰個我哋賽車生涯裏邊咧已經 未接觸過風油帶咁滯啦，已經 可以話全部緊油。 係 啊， 啊，因為我之前試過坐個車架又係咯，架車架啲太油好緊咯。我又未試過坐啲更加貴嘅車啊！嗰啲 Austin Martin 我冇機會坐啊，係我又唔係詹士邦。 仲有咧，有陣時賽車嗰陣時，嗰啲胎咧個比例上會改咗嗰、那個誒， 嗰、那個輪圈啊，嗰、那個輪圈又細啲啊 嘛。唔係輪圈又細咗，同埋嗰個齒輪比個瓦嘅比率啊。咁有啲咧，如果係有啲要轉三個半圈先至盤底由極左去到極右咁樣，即係要經三個半。如果有啲嗰、那個賽車啊嗰樣嘢咧，就會係兩個圈或者咩，即係喐好少，那個盤底已經係俾到你質感噶啦。 係咯。 咁如果 Formula One 啊或者咩咧或者卡仔咧？就一比一嘅啫， 一比一， 依度領幾多，嗰度就幾盤胎。 哦，係啊，係啊，係啊， 係一比一， 係啊， 一比一就變咗你見佢淨係嗰個動作好少，佢已經俾咗你 啊。係啊，所以話嗨少少少已經好犀利啦嘛。 如果你依家正常私家車咧，就三轉半比一，即係由極左去到極右咧，就轉三個半。咁啊，如果喺嗰、那個齒輪比例越少嘅咧，個就越重啊！一比一咪等於少咯，咪好重咯。 咁咪要好 輕零一零咁 好臂力嘅 喎，係啊，要好臂力噶。我試過俾個日本仔咁樣，哦，你揸得15個叻嘅啫。 哦， 即係佢練一練，你隻手已經知道你 玩得幾耐， 係啦。15嘅啫， 哇，系啊， 多啲你頂唔順， 16圈都頂唔順啊，16圈都頂唔順。 所以以前改車嗰啲車婆仲要話我整個快太雅， 嚇快太 快太雅啦，快啲啦，需要改嘅， 即係個敏感度， 敏感度高啊， 哦， 嚇敏感度高咗，變咗就重咗啦。 真係好好專門嘅，其實講咁多嘢真係賽車咧，真係一個。 你唔好講話個胎啦，你講幾多支個 clutch 啊？你話個 heavy duty 啊，重到啊！彈腳噶， 係啊係啊係啊！ 因為點解咧？你起步啊，你唔過意啊，彈腳你死咗火啦， 係啦， 係好重噶。但係佢一彈出嚟咧，就好快嘅彈力，咁就 heavy duty 嘅。 佢一彈嗰陣，即刻可以吻合到你啊嘛。 係啊， 因為你架車 一離合起 啊，你架車停止咗喺度，靜止喺度，你架車係當你有2000磅啊嘛。假設你有2000磅。依度馬力發動緊係當佢200匹馬力，喺200匹馬力突然間一輸送咗入嚟，要將依架車2000磅嘅車即刻要帶動嘅。如果你嗰個壓片係弱嘅咧，就突然間係承受唔到你將你嘅車咁樣拱出嚟。 係啊係啊係啊！ 所以一定係要較強勁嘅壓片先至可以傳達到嗰個馬力落去推動架車。 因為佢嗰陣吸入去噶嘛，一吸入去就行噶啦嘛， 所以喺起步冇乜經驗嗰啲緊張啲，未起步就已經即死火。 唔怪得有時見賽車佢有啲停喺度唔喐， 晾唔住喎， 就係死火。 死火。 哦。 會唔會掃瓦咧？其實咁樣撞落去， 佢又未必會掃瓦，佢撞唔到，死咗火啫嘛。 佢撞唔到， 即係佢攤唔到架車個引擎就唔喐啦。 即係個引擎同個波箱嗰個吸唔到， 吻合唔到，吻合唔到。 你一嘢彈起咗，佢吸唔到就死咗火啦。 係咯， 原來。 喂，咁同哥，請教下啦。澳門啲條賽道出曬名啦，出曬名難啦。有冇話邊個彎特別難咧？我哋睇落去就嗱，通常一開始就葡京灣就嘅出線，跟住啲車拱入去，係咪真係好難過嗰啲彎？ 可以話係都有幾大挑戰，尤其是葡京灣。 係咯， 你喺直路一路過文華東方，踩到出嚟已經5波。你去到嗰度5、4、3、2，收到2嚟入去， 係咯係咯， 係難到呢度啦。 係啦， 你幾時收車？幾時俾 你？你仲要預隔離啲車喎、 啊？你隔離啲車同佢黐住你嘅，你又想食住個位，即係最高難度係個葡京灣。 哦，因為葡京灣再上之後就係嗰個叫咩話？上山嘅咯，開始就 加士蘭， 加士蘭係啊，加士蘭係啊。 你一出到葡京灣，你靠你的車就買力了、 哦、 加斯蘭就踩住油上了 OK、 啊、那你馬力好的話你就一路衝上去 OK 就肥了、嗯、 加斯蘭呢就可以說呢就有些少陷阱位、 哦嗯、那通常都是 的那些少陷阱位是怎樣呢他因為逢是馬路的設計呢是不是跑道、啊 是 澳門是一條馬路來 的是啊是啊是啊 馬路呢它應該整條馬路面呢就是谷竹面的 是啊是啊是啊 谷谷竹這樣即是整條馬路就方便兩邊落雨就落回 去水 落 回去水落回去應該是羅馬人的設計 是啊是啊譬如現在車是這樣來這樣來的時候因為這個斜面是吃住咬住的車的咬住的車但是呢如果一過了谷竹這邊呢就變咗架車咬唔到喎，離地噶咯喎，依度 哦， 離地咁就變咗依度食，一過咗依度就離地漂啦，一漂就係埋咗欄杆。你有陣時你見到加斯蘭好多一轉嗰彎就掟咗埋。掟咗埋嗰啲鐵欄嗰度，就係咁嘅原因。 即係個車胎同個路面嘅接觸面啊， 嚇 個接觸面。 點解唔見佢哋唔會攞盡咧？盡量攞個中間。 嚇，有啲誒偷進去，但係偷進去嗰陣時架車就輕咗噶啦。有陣時嗰啲冇經驗嗰啲輕輕嘅車，就一輕輕收一收油，或者係攞落些少避力嗰下嘢就會撞咗埋嗰個。 所以早期嘅車咧，好啲嘅車咧。它裝了一個 limited slip differential、嗯、即是限滑差速器、 哦、 那變成了路面不同的話你有一邊都咬住條路可以推著車走、哦、你有些沒有舊款面可能沒有這件事、 啊、 那你就蝕底了、 啊啊啊、好像說舊款 Mini Cooper 是這個最 用最簡單的東西用最簡單的機械做出來的嘛 是啊 這 架車其實是一架好車來 的是不是戰後才在英國誕生的這個 Mini Cooper 它其實呢就是開始在英國呢做一架是普通的 City Car 的由開始慢慢 develop 呢由越野賽車先到跑道因為它車很 小、嗯 啊、因為早期好像在 Monte Carlo 玩越野車都是那些 Mini、嗯最成功就是 Mini 是 Mini 是一個很經典的車 不要見得哪一張 都 那麼開 心還要加個鎖牌下去還要加個鎖牌加個鎖頭下去 其實我們有沒有準備歌去第二節、 今天沒有、啊、今天沒有歌、啊、今天不知道一個 賽車的主題是什麼歌不多我只是頭文字一點嗎不多我整個頭文字啲咩？不如我哋去廣告先啦，去 咗 廣告先，休息一下，翻嚟第二節講一下啲真係賽車最緊要嗰啲嘢。